呢场系决定中华民族命运嘅大决战。 随住辽沈战役报捷，淮海战役如箭在弦。行军打仗时机最重要，共产党嘅将领点样改变策略去突击敌人呢？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有位90后印尼女歌手，她同时兼任作曲家、演员，细个嘅时候已经好鍾意音乐、电影、舞蹈、美术等等，因为鍾意日本嘅文化，在2014年她更加去到日本留学，学习动画相关嘅课程，更加得到一个机会同宫崎骏工作室合作制作广告。今日她又有另外一个机会，就是主唱工作室电影主题歌曲。印尼女歌手唱出日语嘅作品 Serena Muna Don't Disturb Me。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Serena Muna Don't Disturb M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等到9:48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坏脾气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eze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声， 就来让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2021年嘅10月1号嘅星期五啊，大家好， 你好啊，波成， 呢一个骚动音乐，今日我哋继续会有全城点歌大行动嘅， 我哋今日嘅点歌对象系 James Bond， 系Bond James Bond， 一个、okay. 我谂系你几多岁都好都会听嘅，因为真系横跨咗好多年啦，即系由小说开始去到电影啊，咁第一套唔知6几年、7几年嘅时候已经有咧。咁即系你其实你阿爸嗰，即系我都阿爸介绍都识啦。咁、 啊、 即系你每一个年代都会听过，你冇睇过都听过咁。 你第一套睇嘅 James Bond 系边一套啊？ 系咪条用标咁嘅套？上一个咯。 上一个即系 不日杀机啊！ 哦， 吓、 啊、你都好迟先开始睇咁、 啊。系啊，上一个 James Bond 零几年，好似中学啫、 啊， 初中啫、 啊，咪迟咯，因为即系以我哋呢啲咧细细个成日睇英文台大啦，同埋兼且阿爸会系咁丧睇呢啲片嘅咧，其实。即係當然好早期嗰啲7几年嗰啲就冇睇過啦，但我諗90年代嗰啲嘅 James Bond 都會睇過。 係，我一睇就最記得就係佢咯，係啦，即係《不日殺機》。 係，但我其實每一次我都唔係好認得個每一代嘅男主角，因為換咗太多代啦。咁然後你開始慢慢睇下睇下，你就會有一種盲目，就係、是。 哎呀，呢一个系咪咧？呢个好似系，嗰个又好似系咁样。 咁啊，所以今日咧，我哋开放俾大家点歌嘅对象就是占士邦，究竟呢一个嘅虚构嘅角色啊，喺你生命当中，你几时认识佢啊？有啲咩说话？如果你真系可以写封信俾佢，或者 send 个 message 俾佢都好啦。 好啊，好啊， 系会讲啲咩？ 最好佢会收到啦， 佢实收到嘅。 佢嗰个电话好高科技 的，好劲啊！甚至而家收听紧我哋啊，一听到无端端，而喺亚洲区有人无端端睇精方，都听一下先，同埋拣首歌送俾佢啦。咁啊，系啦，咁今日咧。喺我 慵懒中啊， 今日呢个系啦放假嘅状态啦，大家都，所以寻日喺街道非常之多人啦，都惊讶，咦，点解咁难截的士嘅，星期四晚咁，跟住就发现系，今日系红假啦， 冇错， 今日红假，大家会安排节目，而我面前嘅斌爷啊，唔系斌哥， 斌 爷啊， 斌仔得啦， 本身我都冇问佢究竟今日咧，佢有啲咩嘅活动啊，即系开麦之前，今日日头会发生啲咩？ 因为即系讲真咧，以节目以外嚟计咧，其实我哋都唔系话互相好关心对方嘅生活， 其实我哋唔 friend， 都唔熟， 完全唔 friend 啦，又唔会私底下一齐打机啦， 又 唔会 send message 啦， 系啦，咁即系大家都知道我哋嗰个熟悉程度 喺 边 啦， 系嘛？咁啊，诶，你讲埋先啦。 然之后整紧嘢嘅时候，我应该系同埋搭紧。车定乜鬼？定食紧早餐啊？ 仲早餐？你有常餐啊？你嗰阵时常餐紧啊？ 我睇一个时间先。唔系等紧巴士 ，sorry。 OK OK。 搭个巴士嗰时喺 K 条街度，跟住咧就收到喺个 group 里边人 send 咗张相出嚟，有人 tag 咗我，佢就话：波成，我谂你今日要自己开麦咧。 唔系 ，而嗰张相系乜嘢？就影住彭嘉宾。喺个麻雀台前面笑口噬噬望住啲唔知筹码定牌咁样， 系 哇好开心啊！咁 唔系因为咧，话说咧，今日即系都知道系放假咧，咁其实好早嘅时候咧，已经约咗一班 friend 系今日我哋由九点钟开始就要进行一个马拉松式嘅 麻雀大赛， 麻雀 你咪就麻雀大合 系啦。咁所以咧，头先我知啦，嗰个 message 大概应该系三点零钟， 三点零六分 系啦，三点。零六分去 send 俾你嘅，点解咧？系因为事关我同我啲朋友讲，我话唔得，我三点一定要喺呢度走，因为我要翻去公司早啲翻到去，我要 prepare 一阵做节目嘅嘢，所以我三点钟一定要走噶啦。如果三点钟唔走，你记得要同我讲，因为如果唔系咧，我就飞的就至少两嚿噶啦，咁样。咁跟住然后咧就一路打到三点钟。啲 friend 话：喂，三点钟啦， 你 走啦，你翻去做节目啦。 系边一区啊？ 粉岭。 哦，咁真 系 好远。 系啊，真系好远嘅。即系其实三点钟走，我四点钟先翻到嚟噶啦，都。 系。 咁然后咧，一定要走啦！你再唔走咧，你赶唔切噶啦咁样。咁然后， 即系你赢好多，大家好想你走。 系，因为事关因为我哋打好细嘅，但系我打好细都翻咗一倍啦。咁样即系赚咗个 lunch 嘅钱咁样啦。咁然后咧就我话唔得，你俾我打多局先，我打埋呢局。未有车打埋呢个我先落楼咁样， 一路 mon 住嗰一个嘅车程表，几点钟有车？ 系啦，咁所以我啲朋友就好担心，最后到底你今日会唔会自己一个做节目咧？咁我梗系唔会俾呢件事情发生啦。我个人都好有节制嘅。 所以三点零六分喺一个 group 里边就收到啊？点解会我个 group 里边有佢啲 friend 系？因为我系啲打机 group 嚟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又话说，因为今日另外题外话就系因为今日我哋玩开嗰只 game， 开始有嗰啲送好多礼物。所以突然嗰个 group 又热闹起来啦， 半周年庆咁样，大家喺度讲抽到啲咩？所以三点零六分咧，喺个 group 就首先收到一张相，然后相隔唔够一分钟，三点零七分，有一位妙龄嘅少女 send 咗个 WhatsApp 俾我， 仲妙龄。哎，等阵先，妙龄嘅妙龄嘅，佢听紧嘅，佢而家佢哋喺屋企应该用紧一个低重。 重 低音 嘅喇叭 生巴去听紧。 佢头先话仲妙龄，佢头先话仲妙龄， 仲妙龄，仲妙龄。 有位妙龄嘅少女，亦都 A K A 彭嘉宾嘅老婆咧，就拍咗段片，三点零七分嘅时候 又拍条片。 有啊，我唔记得里面有冇啲唔 share 嘅，所以我费事播 啦。 咁总之 冇啦。 你播紧歌，跟住之后你喺度打紧，跟住佢就问你：咦，你唔系要翻去嘅咩？咁跟住就你大概嗰啲状态就好似平时喺 social media 见到你哋啲相似啦。跟住佢播一个信息，佢唔肯翻工啊咁。 我冇唔肯翻工，我只不过系将我啲时间嗱，我系一个时间管理大师嚟嘅。尤其咧，自从咧，我都要讲一讲，就系咧，自从呢个巴士 app 咧系发明咗有得睇几多搭。 几耐 搭几有车，仲有几多分钟到站呢个功能之后咧，我就会将啲时间校到啱啱好先落楼嘅。咁然后咧，我就见到诶，仲有10分钟架车先到，咁啊得啦。 你要知道 好啦， 意外即是意料之外。你讲起呢个巴士嘅预告啊，即时间预告，我今日新鲜滚热辣就系、是、我喺。餐厅食紧个早餐，见到你当15分、 嗯、 就会有巴士就可以翻嚟噶啦。 系， 咁我已经较早咗少少啦。我10分就埋单，有5分钟 buffer， 因为行出门口个巴士站就喺度，好近嘅啫。 哦 ，OK， 即系1分钟都唔使 就出到去。咁但系有阵时佢会早咗迟咗啊，咁预松啲啦，早5分钟行出去啦。咁点知咧，我就埋去。嘟八达通俾钱嘅时候，啊，张八达通冇钱，因为用电话嗰、那个，咁就咧要企喺度现场增值，咁佢又要捞啦，又要唔知咩 face ID， 叭叭叭，跟住你又要等佢 update 张卡先至有钱再嘟，咁、 哦、 咧就搞耐咗，咁搞耐咗都唔紧要，当我行翻出去嘅时候，其实都未达到15分嘅，你当13分定14分左右啦，我一行出门口个巴士喺我面前走咗。 啊 然后下一架车要20分钟之后， 好惨啊！ 就系、是、呢、这个就系个意料之外啦。明明佢个预计嘅时间系未到嘅， 嗱，所以呢 啲就系意外啦。 呢、这、一个咧就系、是、我亦都觉得我自己好坚持一样嘢，我就唔会将所有嘢 link 落手机嗰度。虽然看似好方便，但系有时扭教起上嚟真系好扭教啊。尤其我经常都问自己，你咁放心将啲嘢 link 晒落电话，但系当电话冇电或者佢话跌烂咗，咁点算咧？你冇 cash 喺身，点算？ 我 点翻屋企， 行翻屋企，好似周 时咁行翻屋企。我系会坚持将我嘅钱会用唔同嘅方法去分开嚟做嘅。吓，电话有电话嗰啲吓，跟住八达通还八达通 ，cash 还 cash， 咁样我嘅生活咧就好完美啦。 完美，我直情见到你嗰种完美嘅感觉。咁但系咧，我觉得嗰个得意嘅位在于咩？就系、是、你身边嘅朋友有阵时你会认识佢周边，可能佢嘅另一半啦，或者佢嘅朋友，你楞上楞，你会认识到噶嘛？咁而認識到嘅時候，大家亦都會可能講關於你嘅嘢啦，又或者會好似今日咁，你做緊啲乜嘢啦？ 係啊，冇錯。 咁嗰下係有一種好似融入咗對方嘅圈子當中，更加緊密嘅一種感覺。 係。 之前我記得都試過譬如阿瓊都係㗎。嗰、 嗯、 時我哋成日開咪咪會講自己啲朋友嘅故仔嘅。 係啊。 咁有時出去睇操啊，或者去某一啲場合，咁啱啲 friend 又見到各樣嘢啦。跟、 嗯、 住就話：誒、欸、呢、這個咪就係嗰次喺節目講嗰、那個故仔嘅主人翁咯。咁、 哦、 咁其實你就會發現原來你了解咗對方嘅圈子嘅人，其實你知佢哋係邊個嚟，只不過你未見過佢本人。 嗯。 即係呢個故事。同佢个样咧，你未 connect 到啫。但系当你见到真人嘅时候，你咁样样咧，就好似，诶、哎，其实好似好熟悉呢个人咁咁。 但我觉得咁样好唔食 Q 啊！我而家突然间觉得咧，你同我啲朋友太熟咧，都好唔食 Q 啊！因为我以后冇得喺波盛面前讲大话，即系有时可能有啲情况底下咧，可能话，诶、哎，波盛不如，唔系斌仔，不如出嚟打个边炉啦，咁样系嘛？跟住可能我话，诶、哎，冇啦，我 约咗班 friend， 约咗班 friend 啦， 跟住喺个 打开心啲啦，跟住然后转个头，可能就穿噶啦，可能我朋友就 send message 出嚟，吓、啊，我今日同佢唔系一齐、 啊。 咁样 唔好惊啊！ 系啊，所以我觉得咧，有时一啲朋友同你太熟都唔系咁好。 同埋系咪好惊嗰啲识埋另一半啊？ 识埋另一半呢、這个冇乜所谓嘅，因为我 好诚实啊嘛， 好诚实嘅，同埋我都识佢嗰啲朋友嘅，咁我都觉得有一个优点嘅、 嗯， 有时我另一半如果同我身边啲朋友咧熟嘅时候，有一个优点就系我可以同我啲朋友夹计。咁然後我就可以同啲朋友出去玩啦。 哦、 啊， 其實我覺得自己嘅另一半同自己啲 friend 可以 close 啲，我覺得有一個好重要嘅優點。 係咩？ 就係、是、大時大節嘅時候，我唔需要揀。即係舉個例，聖誕節朋友約一個局，咁你 suppose 又陪另一半啦，咁你左手又係肉，掌心又係肉，咁你點揀呢？咁如果佢哋本身識就啱數，搞一個聖誕 party 全部到曬，咁你哋所有本身會約啊想見嘅人喺曬度，咁你就唔需要取捨，就我一日俾朋友，一日俾另一半咁樣。 所以 我覺得呢個好緊要。 我老婆好成功㗎，佢完全將我帶入咗佢個朋友嘅圈子入邊，咁所以而家每一個佳節我都係同埋佢班朋友一齊過㗎，包括我哋今日打麻雀都係佢嘅。 嘅朋友嚟嘅。咁但系咧，因为而家我同佢啲朋友已经熟过同自己啲朋友啦，我而家大部分时间都系掉低自己啲朋友去陪佢啲朋友嘅。咁所以都系一个开心嘅事情，就系唔需要去做呢啲咁样嘅选择， 一种放心喺度咯。 系啦， 咁同埋有啲咩嘅？即系当你认识你嘅朋友周边嘅人啊，包括屋企人都好，有啲好紧要紧急嘅事情咧，有时系帮得上忙嘅。举个例，最近亦都喺我身上发生咗一啲例子，就我要早起身去做嘢，咁然之后我唔知醒，个电话打咧冇人听啊，或者冇电啦咁。 系咪度啊？佢喺度喺度喺度。 咁同我一齐都会早起身做嘢嗰个就叫周摄啦。咁 系， 咁佢。知道打电话同 message 俾我都冇反应，就知我未瞓醒。 系 咁，于是乎佢就要去寻找咩人可以叫得醒我。咁即系我爸妈啦， 系啊， 但佢唔会有我爸妈嘅电话噶嘛。 系 咁，佢唯有揾我妹啦，但佢亦都冇我妹电话。 系 咁，于是乎佢就要去 IG 嗰度 search 佢，然之后 DM 佢啦。 哇！但佢都叻仔啊，search 到。 但呢个情况咧，因为最近出现咗两次。第一次嘅时候，佢发现唔知佢同我妹咧系未互相 follow、 嗯。 咁所以如果你未 follow 对方，你 send 个 message 过去，其实佢会拨咗去一个 junk mail 咁样。 系啦，或者 request 嗰边，你未必正常会睇到噶嘛。 系系 系。咁所以第一次。我唔知醒嘅时候咧，佢系唔成功揾到我妹嘅， okay, 因为我妹冇睇到。 Okay, 因为后屘应该中间呢段时间可能互相 follow 咗啦，咁咪即系知道啦。 知道原来系有用嘅紧急时候。 所以最近嘅第二次唔知醒咧，佢成功揾到我妹，然之后我妹咧就揾到我妈，然后我妈咧就嚟揾我。 哇！所以话咧有一个理论系啱噶，呢、這个世界咧其实只要六通电话咧，你系可以揾到呢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噶。 系啊， 只要六个电话内，一定系揾到嗰个人噶。 咁我呢个嘅应用方法都系即系一啲紧要嘢，但系一啲无伤大，唔系无伤大雅，比较小事情啲啦。咁但 系 有阵时真系嘅， 紧急嘅， 有啲好紧急嘅，即系可能公司有啲咩嘅话，你要突然间拿起手联络一个人。咁你要點樣揾到佢呢？其實就係有呢啲，如果你真係好 close 嘅朋友呢，有時你真係識佢啲屋企人啊、兄弟姊妹啦、啊，唔好去到阿爸阿媽咁 hardcore 啦，識啲兄弟姊妹啊，或者啲 close 啲嘅 friend， 你咁樣有啲咩喜事上嚟有個照應咧，你互相可以聯絡到嘛。 所以咧呢、這個故事教訓我哋咧，趁早應該要 at 曬身邊朋友嘅一啲相熟嘅屋企人啦，或者可能咧大家都要勤力啲去 check 自己嗰啲社交媒體入邊咧，成日唔睇嗰個 junk mail。 係啊，可能有啲好緊要嘅嘢揾過你㗎。 冇錯。 咁當然。如果你个人本身咯，多秘密咯， 系 咁就另一件事啦。 我唔多噶，我冇噶，我 因为咧，你用头先嘅方法，你有秘密嘅话咧，其实系越难去冚嘅，同埋越多蛛丝马迹俾身边嘅人组织嗰个 full picture 咧，呢个人就危险啲，好容易俾人揭穿大王啊！ 怕被爱，怕你将发现有谎话。存在望着亲的眼神，想珍惜却无力负载。我犯错，每次吵架后最终都会被原谅，但彼此笑容为何仍牵强？有时相拥以后再一吻，熟练如像至亲，没面坦白和谁反感，不知道为何没勇气，只知道没权利爱你。 I'm sorry, I'm sorry for this pain， 道歉或更卑鄙，将所信诺言亦背弃，解释也没余地，而翻脸却非演戏，恨缠住你亦连累你，仍不想放开你。我任性，太爱工作，又太想早晚被陪伴，让彼此爱情渐成为不满。

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谁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速度音乐，由得咪高分速度音乐，由得广东歌速度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Benson 啊，放咗大半日假啦，我都谂唔到做啲咩好啊！ 搞错波性，就系放假先要 mix every second counts 啊嘛！呢度掂下，嗰度掂下，冇话冇嘢做嘅。 你打把支吉他，我敲碎一套管，那只主打令你兴奋。你推掉千只杯，我总系一扇窗，异性任互相吸引。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中了会闪灯。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没器官会崩。Beatbox 跟鼓震，我最在最震。上次交响的命运，谁也去碰碰。有些恋曲轻松比激烈更好，应该保守与坦露，情歌怎么写没有抛，和要把乱做里探讨。 Boom boom boom 碰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极令快乐一起妄想。 Boom boom boom 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极令快乐别怕将彼此挂花，世界对话里优化，即使碰出一天水花，留下浪漫是幻想啊。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废铁到足金，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硬碰卡远行。真皮玻璃教我睡在最深，想知相恋的命运，离开个歌送取处吗，有些冰山躲开比想象更好，捉紧青春是温度，谁应该相恋没有抛，谁又和话剧烈里探讨。 Boom boom boom 碰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极令快乐一起妄想。 Boom boom boom 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极令快乐这是相恋。空屋里没有声，剩低只得手语语及想象。烟花辣着炮仗，愿将这种幽闭格局点亮。 Hey, it's been a while. Baby, you're mine. I'll blow your mind. 'Cause everything I do it with a passion.I'm ready for this, so just come and hit the stage. 躲开比想象更好，你究竟是谁？谁应该相恋没有抛？又话剧院里探讨 ，boom boom boom， 碰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令人快乐一切妄想。boom boom boom， 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令人快乐一。 我 Anson Lau 嘅 Mega Hit， 唱紧闭的困扰，上帝这次有换照， 继续开 party。 吉他只有种心跳，在这晚奏起了，跟我蹦跳。你若有心事，好请勿再呼叫，插进喇叭后，好把一切凡事分掉。Just let it go， 这晚我若你要尽好。吹到敲快爆笑为了确保 Play a song and just let it go， 节拍也出了大脑。 擦破骨头脑。 人要滚派对之后，系时候 call 啲 friend 出嚟啦！放假冇理由自己一个人过嘅， 唔好对住个虚拟世界啊！ 听到心底感受，残余的声音，痛苦中紧扣，世界多少荒谬，如何坦率的无尽地接受梦中战斗？情调美化中折旧，愿在记忆重新邂逅，现实不需拥有。 有 Delta T 最新排台作品 Robot Love。无论假日做咩都好啦，揾啱对象好紧要嘅。好似我咁啊，呢几日 对象太对了，也记得收敛，叫他记得你是行程焦点， 安排晒狼人杀局啦。 Hey， 暗示太暗了，留待发现，叫他看不穿，不过看得见。半截就是厌吧，别太冲转，但命在命难，你要想想淡淡忘我今晚，快攻要通慢跑，越迷越要探测， So stay So stay， 在自己治疗被我愿意规避，难再怎解破心理， So stay So stay， 以心机找转机，灵魂对望对渴望自己话答对时有那些转变，气氛亮点语调茫然一点。Hey， 你别要太快停下思念，叫他过关轻松向你冲线。 开麦之前，我啲 friend 都仲叫我唔好走啦。有思康桥 stay， 都好有趣嘅。坐低围埋一齐玩啲多人游戏嘅时候，你会发现系，你会察觉到平时呢个朋友。 任我摆身像猛龙拆穿，瓦解古老星座，眼光太短。 你唔知嘅一面啦。 再亲手框上一个圈，要把一切归类，悬挂于四端。射手的弓箭强夺给我吧，划开世代防焰化，让我洁白羊全部释放吧，怒奔于荒野原因给这下。Try me out, got no doubt.的要素不想干等他与他逐土，星上不及你手不可以手，狮子相知对赌，即使将着心放胆的跳，孤单的舞、yeah、什么星给我沉闷的故事，上星光下我不知，或者我是邪或是富有意，但底牌不揭才不需暗示。 Time me out got no doubt 撇开我的天性，怎看得清？统计中守静，没有那种能对应。Feel me now、 细猫影子月 of Lucas， 的确咧，同唔同星座嘅人玩游戏，你会察觉到佢哋唔同嘅性格嘅。例如头先讲嘅蛇夫座，通常佢都好深谋远虑啦。另外一种比较烦啲嘅朋友咧，就系呢一种啦。 你的指甲相当洁净。 是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清劲，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车公庙路同埋沙田头路交界啦，仍然系有

斌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咁而家点啊？点歌啊？ 点啊？ 点俾个詹士邦啊？ 系啊，唔知道佢而家做紧咩啊？ 唔知啊，或者可能啲人而家睇紧，所以点唔到。依家红噶， 又系、啊，又系、啊， 唔出奇。 我未睇啊，你睇啊啦？ 我寻晚睇咗咯， 搞错唔快， 太眼瞓咯，瞓着咗。 唔系我成日咧都觉得咧，睇呢啲咧，尤其呢类型嘅长片咧，成两粒几三粒钟咧，我真系要拣一个瞓够嘅时候，我先会去睇，因为我受过嘅教训实在太多啦。我之前连睇嗰啲Marvel 嗰啲动作电影，我都瞓着咗啊。跟住我出戏院嗰阵时候，我老婆问我吓，即系佢好兴高采烈同我讲头先剧情啦，我话。其实那 part 我瞓着咗，咁然后就冇讨论空间，好惨我啦呢件事。 我就高估自己咯，夜晚睇夜啲啊嘛，食完饭啊嘛，跟住又饮咗几杯嘛，跟住琴日又多嘢做，又早起身啊嘛，跟住入到去个冷气同个 sofa 又舒服啊嘛。 唔系，所以而家整整下咧，我咁样安慰自己嘅，有时咧入戏院好似系俾自己有觉好瞓咁啊，因为咧当你喺戏院咧，你就终于可以有一个。藉口俾自己唔掂个电话，咁然后你就可以有两，我唔系冇试，我讲真，我唔系冇试过， 我唔系冇钱， 我唔系冇试过，唔系，系咯， 嗱好啦，咁所以今日我哋点歌对象詹士邦，即系唔系净系而家新呢一个啦，总之对呢一个嘅人物嘅有冇啲说话想同佢讲，拣咩歌咧咁，咁呢个时候听下我嗰个先啦，一个睇咗最新嗰套然后瞓咗觉嘅一个观众，讲啲咩啦？ 亲爱的詹士邦你好啊，我今日不打算同你讲英文啊，反正你都有特务 Q 的帮手啦，平时做开的都是那些 hack 人的电脑系统啊，解密那些机密文件啊，咁要翻译我这段说话好容易啫。其实我第一次听詹士邦你个名咧，应该系2002年啊，《不日杀机》嗰阵你去北韩嗰一转，嗰阵其实系爸爸介绍你俾我识噶。佢话你好有型，好 gentleman， 同其他人嗰啲打打杀杀唔同噶，零舍有格调。其实我细个真系唔识欣赏噶，都唔明嗰啲格调有咩咁特别。反而我中意咧系特务之王。那个包话事啦，嗱佢唔系行靓仔路线啦，搞搞笑笑咁，而重点系一样有靓女喺身边啊嘛。咁人始终会大嘅，到依家我就明啦。其实阿 爸向我高度推介詹士邦你咧，应该系因为佢想我大个嘅时候都可以成为你咁样样，唔使一样咁打得噶。但是要做一个绅士，有格调之余，着靓西装，揸靓车，饮靓酒，识靓女。嗱，逐样数啊，着西装嚟讲，依家我都真系着多咗嘅。做嘢嗰阵咯，平时着又真系太唔方便嘅。我都好奇噶，点解你可以成日着住啲西装周围走啦，又可以打埋胶飞嚟飞去呢？我啊。净系乌低绑鞋带都觉得唔方便啦，到揸靓车啦，养车贵啊，边似你啊，撞完一架，揾个车房行入去就已经有人准备咗个新嘅俾你，所以呢样都系算啦。而饮酒方面，应该系我唯一做到嘅，我都曾经试过扮晒嘢咁样点你嗰杯咧 ，dry martini shaken but not stirred， 试过之后唔系太啱我，都系。不过咧，依家威士忌方面，我估我哋应该有计倾嘅。 而女人方面呢，我都只能够葡萄你嘅啫。首先好似见亲你嘅女仔都靓嘅，而佢哋唔知点解见完你都好似会爱上你咁嘅。但系我又同时好佩服你嘅定力，有时个女仔哇咁性感咁诱惑，你居然都可以把持得住，仲分到佢系嚟帮你定系害你？比着我就实做唔到啦。不过可能因为你有得拣，我冇得拣啦。话时话，咁多个帮女郎，你最中意边个啊？我谂而家我最中意嘅应该系最新出现喺古巴同你见面嗰个帕洛马啦。嗱，人又靓啦，身材又正，又醒目，所以嗰一段呢，我睇得好开心啊！难得写到信俾你啦，占士邦，都同你介绍下，我哋香港最近都有两个特务出现，啊，唔知你同佢哋系咪行家，识唔识得嘅呢？有机会嘅话，我都想睇下占士邦你可唔可以好似佢哋咁样跳舞跳得咁犀利呢？曾经谂过同人介绍自己做 I'm Ball James Ball 嘅波成上。姜涛同埋肥仔嘅特务肥姜 2.0， 博成，我只能够话我越嚟越欣赏你。 点解啊？ 因为我哋英雄所见略同， 系咪有呢个叫做心有灵犀？ 系啦，尤其喺帮女郎嗰方面。 Really？ 听下你写啲咩？ 亲爱的 James Bond。你好啊，不知道你现在在世界上哪个地方执行紧任务呢？由小小开始，你已经是我心目中男人的典范，揸靓车，着靓西装，饮靓酒，身边又经常有不同的靓女陪住，试问真是扶服何求啊？当然啦，我知道呢一切一切都是你冒住生命危险拯救咗 N 次世界先换到返嚟嘅。不过我仍然好欣赏你嗰份坚毅同埋正直㗎。因为我真係諗唔明你揸住咁多咁先进嘅器材，点解唔直接卖晒佢然后退隐江湖呢？以你嘅身手同埋经验，搵个地方匿埋度过余生可以话係毫无难度啊。一个好似你咁出色嘅男人，就好似漆黑中嘅萤火虫咁，隐姓埋名只系一种浪费。无论去到边，你都会发光发亮。所以我要点一首张敬轩同埋黎明嘅《Old Fashioned》俾你，希望你好似红酒中嘅 Lafite， 威士忌当中嘅轻井泽，清酒中嘅大吟酿咁，年份越耐越香醇。跪求在你身边得到一个邦女郎的奔神掌。 一天一心一族人，长年累月酝酿情分，有点来与共争，要是谁和谁合衬，情未能用比吻。如提炼清风的味道，才延续交心幅度，如味觉要心底跳舞，能心中有数，然后陪味。要醉到开始，过去难去知道，风花送上也会提炼芬芳的酵素。大酸涩都好，大苦涩都好，甜蜜蜜更要趁早。交杯的刺激想维持，仍旧要生死地相处。错逢如唇扬，亦冷汗如偶遇。过来人成熟，靠先不怕输，醉在悬崖前唯有杀。刺激想维持，难道要拘谨地相处？错逢能甜味过，哪怕如偶遇，对人如调味，错相不至于。趁美丽仍能尝百味，连香也能沾住。让情被发酵相共聚，才培育长期伴侣，抢先是新级。迟早会散退，痛到又默然又是谁？花火灰飞不怕寂，发似水。鲜果枯干中有果，舌提升出精味过去，能出错也。 听过有张敬轩同埋黎明嘅 Old Fashioned。 其实我本身都有谂过拣呢一首，即系大家都会谂起嗰啲嘢嘅。 系冇错冇错，但系咧，我觉得我哋收到嘅一啲点唱咧，系比我哋更加有创意。 嗱，咁特务肥鸡头先 2.0 播咗啊，有啲听众讲啦，另一个就讲 Lady Killer 啦， 系啊， 即系同我歌手费事重复啦。 嗯， 咁跟住咧，有一个听众就话郑敬基嘅偶像占士癫， 系， 但我就讲占士帮啊。 差一个字啫，都近啦，都有型男人啦，都系有型男人啦。 咁咧，但我觉得有一个故事系几有趣，系唔止一个听众提起， 這個啊、 就是、因为 Daniel Craig 做嘅 James Bond 咧，其中有一幕，大家都好经典，就系佢俾人喺张凳上面绑喺度咧，俾人即系 捉住啦，俾人 除晒衫，跟住有啲嘢甩佢，跟住就 哇啪啪声啊，听到 呢一场戏应该佢。几套 James Bond 其中一幕最经典噶啦， 细个睇呢一幕咧，俾阿妈闹，因为成日打烂几只屋企嗰啲鸡蛋啊，吓到哇，真系心有余悸嘅真系。 好有画面啊！咁啊，唔同嘅听众就住呢一幕咧，都有唔同嘅提议。我哋觉得有人话空凳啊， 嗯， 空凳好似又唔好关数咁样，所以呢一首呢、這个就啱数啦，男人最痛。啱啱我哋自己咪后话讲翻嗰一场戏，我都有啲冤住痛啊！而家 都冤住痛。 谂下， 我夹得好紧啊！ 所以啊，听众拣嚟，我哋拣咗许志安呢首《男人最痛》。 心突然的隐隐痛，如空月来了阵寒风，没法强忍。看你偷泣的眼，看你朝思夜盼，我再蠢都会懂。明知是仍舍不得你，我亦宁愿让情有真而终。若你要走。 Daniel Craig 最痛就系佢做咗15年 James Bond， 你就系记得呢啲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著名动画公司又有新电影上映啦！慢动作好好彩，可以得到宫崎骏老师以及导演宫崎吾郎嘅声带同大家分享。想听更多嘅话，留意星期日下昼二至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慢动作啦。 香港の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アーヤと魔女監督の宮崎吾郎です。 呢场系决定中华民族命运嘅大决战。 随住辽沈战役报捷，淮海战役如箭在弦。行军打仗时机最重要，共产党嘅将领点样改变策略去突击敌人呢？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雨痛做知己。 新歌是讲一对情侣曾经追逐各自的目标，可惜目标达成，但是换来的是放弃对方。承认对方是重要的过去之余，也都学习与痛和遗憾共存。作曲 Edgar 填词林若玲，编曲何炳信，监制舒敏。上榜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 ，Ega 理性与任性之间。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就算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上落的诗。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嚟到今日10月1日，骚动音乐嘅 EDM Friday Mix， 我系波成，大家好。今日大家拣嚟嘅呢啲歌咧，做呢个 mix 咧，就同一个唱片嘅品牌 Spinning Records 咧，系非常之有关系嘅。因为咧近排即其实一路佢哋都有公开收 demo 啦，咁最近亦都见到佢哋出呢个 post 之余咧，亦都加一个 Academy 嘅计划。换言之，即系除咗大家有整电子音乐可以寄 demo 俾佢之外，同时佢哋亦都会开一啲可能 master class 俾大家跟一啲资深嘅电子音乐人咧去学啊，了解一下呢一个工业嘅运作嘅。咁其实呢一个嘅音乐厂牌咧，99年已经创立噶啦，非常之多而家国际知名嘅 DJ 啊音乐人咧，当初都有喺呢一度留过啲脚毛嘅，所以今日同大家重温一啲嘅。 首先有这首2013年非常之 hit 的作品。首可以话是 Martin Garrix 的成名曲，2013年推出的 Animals。 当时16岁的 Martin Garrix 就被创办人召唤去到见，因为那时候很多人寄 demo 都会在 SoundCloud 的地方偷人家的歌，然后希望被人签的，所以当他们见面的时候 Martin Garrix 就播自己的 demo。 两位创办人就问他，这些真的是你整的？Martin Garrix 就话系啊，系我整噶。16岁嘅佢能够做到呢一啲嘅作品，所以都令到 Spinning Records 两位创办觉得呢个僆仔前途无可限量，所以就签咗佢啦。然后为佢推出作品，2013年有呢一首，我谂都真系风魔全球嘅，叫做 Animals。讲少历史，其实咧，1999年创立嘅呢一个 Spinning Records 系喺荷兰嗰边啦。其实当初佢哋推出嘅咧系啲 trans 嘅音乐为主嘅。啱啱听到嗰首 Animals， 即系2013年推出嗰阵时就开始兴嘅一啲叫 Big Room 嘅作品啦。而同期亦都有另一首歌都好 hit， 就有而家落嚟听紧呢一首，叫 Tsunami 啊。一首来自加拿大二人电子组合 Dubs 和美国的 Borges 的作品叫 Tsunami， 都是2013年那期推出和 Animals 等等都是同期很 hit 的歌来的。那段时间世界盛行 Big Room 的时候，这些可能各大电子音乐节啊、去 Club 啊都会听到。 前听过两首 Big Room 的作品。前2010年的作品，亦都是一位同 Spinning Records 关系好密切的 April Jack。你当年一首作品叫做 Take Over Control。今天听一些作品都来自 Spinning Records 的。一个历史都几长，亦都是带动着这个 EDM 工业很重要的一个厂牌。 If you don't keep it cool now, you'll never make a sound. All the lights will guide the way. If you get to hear me now, all the fears will fade away. If you get to hear me now.Get to hear me now. These excuses aside, speak out your mouth now. And don't let it slide, you're not always right now. forget to hear me now. All the fears will fade away. If you get to hear me now. 听过 Avril Jack 嘅 Take Over Control 之后有呢一首，嚟自巴西曾经被称为 Best DJ in Brazil 嘅 A-Lock。呢首2016年的作品叫 Hear Me Now。 Spinning Records 其实你找回很容易认的它的 logo， 一个很大的 S， 在 YouTube 上面很多作品你都会见到的，特别看回早年一些，可能2010至2020之间这十年啦，好多一啲嘅知名嘅 DJ， 佢都发现可能佢都有啲作品喺呢个 label 嗰度出过歌嘅。而呢位朋友2013年签咗入去咧。佢叫做 Oliver Heldens， 有時喺節目都聽到，因為佢係一位 Future House 嘅代表嚟嘅。兩位創辦人話，當年聽到佢嘅作品之後咧，就話佢呢啲唔係叫 EDM 咁簡單。當時就話Oliver 呢啲作品就叫做 Future House 啊。咁啊，呢一首就係當年誕生叫 Gecko。呢一首啦，叫 Telephone， 系 Spin Records 近期啲嘅新作品嚟嘅。作品有嚟自法国二人组合叫 Raven and Crane， 由2021年嘅新作叫 Telephone。 Spin Records 嘅長期都收 demo 啦，咁亦都有一個叫 Talent Pool 嘅地方俾大家網上投票嘅，原意就係為免錯過一啲 demo， 有時聽唔曬就交俾大家去投票。而呢位朋友嘅作品都幾受歡迎嘅，佢名字叫 Jessie， 呢首叫 Remember。六月份已經係當 Diablo 嘅 label 嗰度推出咗。即系啲音乐作品，好似咁多年嚟十年之间，啲音乐系有一啲嘅改变之余，亦都有一啲相近嘅情况。如果唔系，就唔会做到同一个 mix 啊。今日嘅 set 由起初就系一啲之前 spinning 嘅一啲好 hit 嘅旧作啦，因为去到近呢几只都系而家新推出，又而家听嘅呢一首都系新推出嘅 Timmy Trumpet 嘅一首叫做 Cardio。下个礼拜一送音乐再见，拜拜。